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 晚上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北京时间2018年的10月2号22:02:06，欢迎你在10月2号的国庆假期期间来到10点大陆机。以昂首阔步的社会摇的姿态走进10点大陆机。晚上好，亲爱的你们。老铁们就不用介绍怎么样收听方式了。如果新朋友、新人，有必要让我这个主理人、10点大陆节目的制作人告诉你怎么来收听、收看这档节目。你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直播间。然后点到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英俊的面容。第二条，你可以关注啊，就是下载一个 APP 叫做花椒啊，一个视频直播的平台，然后搜索10点大陆机，点关注就可以随时看到我。那个随时就是每天的22:00到23:00，这个节目都会带给你直播或者录播。那么在2018年的10月1号到3号是直播呈现给你的，这3天是由我直播给你的，4、5号是我的录播，希望你也一定通过收音机来收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同一时间来到了10点大陆机，感谢各位老铁们，抱拳感谢。小果你好，大爷儿你好，还有谁啊？还有谁啊？易凤蝶、吃瓜爸爸，吃瓜群众改成吃瓜爸爸了。今天你可以送我几个掌声啊，爱因斯坦、银河果果，还有谁啊？还有大莹啊，说了刚才大莹，刚刚跟我打招呼的是谁啊？看看啊，涛卫你也来了啊。今天怎么通过10点大陆机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来了呢？很开心遇见你。还有谁？小乔你好，谢谢给我的掌声。江湖第二 ，OK， 在线的朋友，我们一起666啊。顺利一点哈，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你过得怎么样？回到家之后是不是跟父母有一个进一步的融洽的接触？吃到了很多好吃的饭菜，去了很多拥挤的景点，睡了一个好觉。我刚刚在我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说，现在是北京最赞直播时间。我想了想，还真的是颜值第一，内容第一，声音第一。是不是最赞？国庆之期间还直播，是不是最赞？给自己点赞，给10点大陆机来个赞。我说今天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集300个赞，是我微信朋友圈的朋友给我点赞啊，也给你点赞，也谢谢你信守承诺来到我的直播间666。今天当然是听好歌的时间。安安你好，看到你了，不要不开心，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我都可以照顾得到啊。来里边坐，里面坐，有大座有软座啊。这样还是11的听歌的环节。今天我也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我想 因为上一个节目里放了一首我一直想放的歌曲，今天我也要放给你们听，因为这首歌是一个付费的歌曲，我还真是花了钱去把这个歌当下来，通过十点打赌机放给你们听。你没发现10月1号2号这一天的天气都非常的好，秋高气爽，而且温度不错，特别是今天中午的阳光超级的明媚。我呢是值班，在14点30分到15点30分呢有一个直播，那个主持人在直播的空档我来到了楼下，我拍了自己特别多的照片，发现自己虽然有鱼尾纹，虽然我的眼角在慢慢的下坠，但是那个纯澈的心一直没有变，那双眼睛永远是闪亮且透明的。我想到了晚上，如果在一些古镇里，在一些非常漂亮的地方，你可以抬头看看星星，看看美丽的月亮。第一首歌来自于他，他是谁呢？你听听看就知道了。他是谁？他的名字叫……我的这个播放器难道出现了问题？我不能播放吗 ？OK 了，不播放就不播放了。然后我放别的歌，一个片花之后，来听听我今天晚上给你的第一首歌曲。 我是曹玄斌，十点打赌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们有请古怪精灵漂亮的完美侧颜的代表人物之一范晓萱，这首歌就两个字，逢人。 我有一根针，把我们的手心缝在一起，虽然有一点点痛，心里却是甜蜜的。我再有一根针，把我们的手臂缝在一起，我们越来越靠近，心里也越来越开心。伤口会崩裂，我们也一起享受伤口。 噔噔噔，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范晓萱，名字叫做《凤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哎，我们是同一类人，因为同一类人呢，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自己直播的节奏啊。很多人说，准子你在生命当中缺乏我一个字，狠字。其实我觉得狠就是对自己的直接的表达。从今天开始，我今天想了很多很多关于自己的人生啊、节目啊，以及很多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从今天开始，我要彻底改变一个全新的周准，你们也可以全新的看到我自己的样子啊，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谢谢刚刚送我礼物掌声的荔枝，不是李子，怎么样？我这个霹雳舞的动作还可以吧？滑玻璃的动作还可以吧？你看得到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的才艺没有表达出来。我在想，一个37岁的男子怎么那么浮夸，那么的，为什么不表达呢？再不表达我就老了。所以我要把所有的才艺都表现给你们。有小礼物的走一走啊，666的点一点写一写。刚那首歌我非常喜欢哈，那个节奏形式特别适合让人一下子融入到一个非常舒适的音乐环境和态度和旋律当中，在这样一个节奏的 tempo 里，我们可以去慢慢的体会假日的快乐。那个节奏是非常舒缓，你可以自由调剂的频率，恰好我们在同一频率线上，我们有无数的火花产生，这就是一个最赞的直播夜晚了。谢谢荔枝不是李子。我今天收到一条微信，是我的听友江小乔发来的，我谢谢你江小乔。他是这样说的，我忽然想起那么多年之前的一个7月21号的晚上，那天北京真的下了一场史上最大的雨，让我对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担忧了起来。他是这样说的，我今天晚上要点首歌男神。你说什么男神？男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男的神经病，对不对？我是有点神经质了。他说点歌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每个爱准时打录机的朋友，谢谢你小乔。他说哪首歌都好，他说我记得6年前在北京用手机自带的收音机深夜听你的娱乐大篷车。哇，那是一个北京交通广播的节目，每天晚上凌晨放的节目，其实有很多人喜欢那个节目，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去，就没有了呢。男孙女友呢，我跟一个女孩一个人一个耳机也听过啊哈。那天北京下了大雨，现在听了准时打录机9个月，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你的节目我都可以安稳的入睡，真心的感谢你，不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听完我的直播之后呢，可以舒舒服服的睡觉，一夜无梦好眠啊。那是2012年的7月21号吧，我没记错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是那一年是下了一场极大的雨。谢谢元儿你来了，谢谢你昨天晚上送给我的那么多的女神啊、鼓掌、掌声，让我闯了19级的一个关卡，谢谢你。那就来一首那天北京下雨的歌吧。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你一定会对这个歌曲的演唱者佩服。他不是那种颜值取胜的，他现在做了导演，又当了演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王啸坤。北京下雨了。 的太多，顶着几级风的穿梭，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相拥专属你的荒城。在山中很熟悉的城，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直到失措还可以冲动。 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是 是不是一个经常回到旧时光里的人，走一走的人？我是那类人呢，经常在旧时光里回头看看他，很温柔地对他说，这些年你辛苦了，然后我又对他道别，义无反顾地往前奔去。 爱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深重悲伤的天空太躁动，取名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我想你用种种幻想 陷入一种淡淡的冥想当中，这段冥想来自于天气，也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要特别感谢圆儿，感谢荔枝不是李子，还要感谢三七送我那么多的礼物。我今天闯关多少了？我现在已经到达第14关了。 Happy Happy Very Very Happy。 也许是因为放假的缘故，有这么多的光好朋友光临十点大陆机，我觉得很开心，真的是北京最赞直播。现在还有直播的节目吗？不知道。现在还有比这个直播的主持人更帅的直播的主持人吗？没有，对不对？我觉得自信是慢慢养成的，自信不等于自夸，也不等于自诩，是那种沉淀下来散发出来的个人的魅力和张力。我希望做到这一点，在大家看到我的时候不觉得我张扬，而是觉得我非常的沉稳，散发出来的自信影响到你的生活，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刚刚那首歌来自于王啸坤，叫做《北京下雨了》。你还记得北京下雨的日子吗？你住的那条街道是不是排水系统很好呢？希望呢，每次下雨的时候，大街上不拥堵，人心不慌乱，这就是 love and peace， 对吧？谢谢你们一直在这里关注这个节目。荔枝不是李子说哈哈哈哈，这四个字有很多的表达的含义，也就是非常的同意，对不对？而且就是那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意思，是不是？ I get it, I get it。 谢谢蓝草关注了我，谢谢你蓝草，让我们让真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我一下想起那首歌曲，嗯，欢迎光临十点大陆机，加入十点大陆机的大家庭。刚刚那首歌放完之后，下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喜欢，杰森马耶兹的声音，他是一个酷酷的美国弹吉他的男歌手，然后他出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快节奏的，有抒情的，有民谣式的。这首歌呢，还是他很多慢作品当中我非常钟爱的一首，叫做《好奇先生》。你是好奇先生好奇小姐吗？我说好奇害死猫。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是永远保持一个好奇的心，你可以创造无限的价值的可能。如果你不是那么的好奇，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的话，你只能平平淡淡的去度过一些生命当中可以璀璨发光的时刻。我希望我们都是好奇先生，当然这个好奇是有原因有原动力的，而不是闭上眼睛瞎好奇。有请杰森马耶兹 Mr. Curiously， 好奇先生。其实我也是个好奇的宝宝，现在成为一个好奇先生。 I am 37 years old。 好奇先生周准送给你 Mr. Curiously。 Hey, Mr. Curiosity, is it true what they've been saying about you? Are you killing me? You took care of the cat already, and for those who think it's heavy, is it the truth, or is it only gossip? Call it mystery or anything, just as long as you'd call meI sent the message on, did you get it when I left it? See, this catastrophic event, it wasn't meant to mean no harm, but to think there's nothing wrong is a problem. I'm looking for love this time, sounding hopeful, but it's making me cry. Love is a mystery, Mr. Curious.Come back to me, Mr. Waiting, ever patient, can't you see that I'm the same the way you left me? In a hurry to spell check me, and I'm underlined already in envy green and pencil red. And I've forgotten what you said, where you stop working for the dead and return. Mr. Curious, well I need some inspirationIt's my birthday, and I cannot find no cause for celebration. The scenario is grave, but I'll be braver when you save me from the situation laden with hearsay. I'm looking for love this time, sounding hopeful, but it's making me cry. And love is a mysteryMr. Curiosity, be Mr. Please do come and find me. Find, find. hopeful, but it's making me cry. Trying not to ask why. This love is a mystery. Mr. Curiosity, be Mr. Please do come and find me. Love is blinding when the timing's never right. Oh, who am I to beg for difference? Finding love in just an instant, well, I don't mind. At least I've tried. Well, I tried, I tried. 大家好，我是赵传，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武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十点打录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录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十点打录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你在哪里？你还在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吗？各位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们的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就在建外大街14号这个5层的直播间里。在周围有很多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啊。我记得在多年之前，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还年轻，我是非常谨慎的。我说的每一句话，放的每一首歌曲都特别的谨慎，也许就会有谨慎的感觉，所以有一点点的拘束。现在我不会谨慎了，我现在是一直在释放的状态当中，因为在电台工作9年之后，我也懂得了其中的微妙之处。I got it， 而且我得到的这个微妙之处的这个速度很快很快的。谢谢太阳花，谢谢因为懂得所以珍惜。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发的 ZUSAZ 是什么意思，可以翻译成中文告诉我吗？也谢谢在我国香港的海港一人送我的祝福，很喜欢你节目。谢谢你在荃湾哪里啊，荃湾地铁站哪里啊，我都去过。10月2号，明天10月3号了。今天我有朋友去开车去葫芦岛，然后早上6点出门，大概9点左右就到了。他开得很快，他说不堵啊。嗯，你看10月1号都在堵，10月2号早上出门就不太堵，所以下一个10月2号的时候，就可以上路喽。嗯，我争取下一个10月2号我去旅行，然后你想我的时候看回放吧，好吧？嗯，我也可以上路陪家人。想问问那位朋友啊，在水一方的朋友啊，嗯，现在香港冷不冷啊？现在香港的服务业变得怎么样？你是在香港工作，还是在那边居住，还是怎么样啊？都希望你在那边开心快乐，多吃香港的美食，多看香港的表演。今天应该是20周年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非常多的庆典的活动，大家就会去香港玩。辛苦你的主播，不辛苦，你也辛苦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想送给大家，也是很好听的歌曲。 因为是金曲串烧嘛，4月1号、2号、3号，我在北京送给这些歌曲给全国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歌来自于快乐女声苏妙玲，你还记得她吗？一个南方的女孩，嘴巴很大，脸很小，音色很独特，眼神总会认得。是啊，我永远忘不了那双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 我所爱的，你说必须去寻找你所爱的，所以离开，虽然我因此流泪了，从此寂寞了，祝你快乐。还年轻的，我说必须去证明还年轻的，就算离开，容许我不说再见了，好快再见了，愿我快乐。知不知道我们之间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一次沉默，一道彩虹，是眼神总会认得，所有思念都值得。悄悄的你走了，我留下来的地位什么？为了这句拆了，老鼠看了，有我唱着我们唱过的歌。悄悄的你走了，世界变了，到底为什么？为了真理，还有我，还有不变的一个。 这首歌里有个音效的制作，就是你消失了之后音乐戛然而止，咻咻咻咻咻，又会想起很多他消失你找不到他的瞬间。谢谢苏妙玲，眼神总会记得。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

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里，我收到一条听友的留言，这个听友叫做不完美的女人，她说准赞，我说啊，说最近我特别难过的是我发现自己找不到另外一半的身影了，说什么意思，她就说她失去爱的能力，说我最需要爱的时候呢，这个人不在，我脆弱的时候这个人也不在，反正他都不在，我该怎么办？ 我想告诉这位朋友啊，你们是不是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所有人都会经历的问题，是因为失去了新鲜感，还是因为情感上出了问题，精神上出了问题呢？我不知道肉体出没出问题，我只是说有些人会很辛苦很累，疏忽对另一半的陪伴，但是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他都不在就有问题了。你试着回忆一下你们之间的改变，包括你自己的还有他的，是不是因为就是简简单单的身体的原因，就是太辛苦太累了，还是因为身心皆疲惫，你还有他都要考虑考虑。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单方面的，都是双方面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时候吧，挺过去，然后两个人共同面对，就能再次开始一段新的两个人之间的新的感情的升华。其实爱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都会有一点点逆反的心情，我们都是凡人，但是你要重新发现他身上那些光亮的部分，再次营造恋爱的气氛和氛围，就像当初见到他那一样。当然你大家会说超难的好吗，你想想如果再开一段新的恋情也会很辛苦的，有很多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精神成本。 So 我不是在说可以重新换一个人有多累，为什么要重新换一个人呢？不是终成眷属天长地久吗？ Take it easy， 我希望你放轻松，他不在的时候你就多多休息你自己的身情，然后充实一下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 To be a better man， 他回来再找你，对不对？更有价值和面子。王力宏，你不在。 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 时候再次看到 MTV 作品，依然觉得力宏是优质的偶像。谢谢力宏这些年带给我们的感动。 我是曹玄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叫宋文暖，一个爱笑的姑娘，十点大路机，生而不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晚安亲爱的。 我是天天，十点大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为了遇见你。我是无声，晚安亲爱的。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大影。 我是严美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是夏之末，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亲爱的，晚安。 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大家好，我是来了上海的听众朋友。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今朝夜里向，周正会的想念大家的。 吃了吗您呢？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达路机》，建议您听听。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他们花椒还有直播，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儿，如果有豆刷刷小礼物什么的。飞机、大炮、火箭，好家伙，神了！得，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了您呢。 我是木子，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城市森林中，什么可以伴你左右，不离不弃？不是暴饮暴食，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我们是同一类人，依靠气候成长，天晴时兴奋，下雨后感伤。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能没有音乐。十点达路机，为了遇见你。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醉小果。 我是微西，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达路机，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所有最最亲爱的听友们，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也希望呢，幸福永远陪伴在你们的身边，也希望今天晚上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夜晚的享受，在享受我的聚会啊，难得的休息之后，一夜好梦，非常非常的舒服。都在我心里，大家所有的祝福和所有的对节目的喜欢都在我的心里，我会用滴水的情谊，会送给大家一片大海的深情，去回馈大家的热情。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光临节目的所有的亲人们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泉，名字叫做我站在幸福旁边，我站在你们旁边，你们就是我的幸福。不要忘记接下来五周通节目的夜歌 Love is Love， 明晚最后一天直播，假期之间有时间来到这里，我等你们。